旧衣，一生把你放在梦里头，尽管就要和你从此分手，让我能够感觉一些暖意，让我以为还在你怀里。 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放肆 我听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一个人习惯了之后呢，可能就会觉得幸福是一件很难的事情，但是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小事情也是可以让我们觉得幸福的，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有躲雨的地方，心情不好的时候泡上一杯浓浓的热热的咖啡，有时候看书也可以看出一种幸福感，跟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也是一种幸福，跟一个很久没有见的朋友聊聊天也是一种幸福，生活当中很多东西都可以产生幸福。今天你幸福了吗？ 我知道我也可以玩，我也可以放， 是不是就能够变坚强？我一个人在悲伤的秋千上来回的摇晃，你知道我为你受的伤，到头来还是要自己尝，没有流泪可以放，自己要为自己着想，受了伤从不对别人讲，我知道谁都可以忘，谁都可以放，到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来抵挡，都可以放，到脆弱变成一面墙，我拿什么 方，失去得到的是感想，其实都一样平常，其实没什么两样。 当你什么工作都不想做，或者是生活当中每一件事情你做的都非常的不情愿的时候，我建议你可以去流浪一下，去千山万水当中感受一下，耗空你的身心，粗粝你的知觉，直到你能够自发的甘愿的回到你原本枯燥的岗位当中，去完成你人生存在的意义。 A quarter after one.

始扩散，我们连接了，穿越天空银河。哇哦哇哦，开始倒数 three two one， 删除我的孤单，默认默契是深刻。爱亮了，爱笑了，I'm always online。 变色的生活，任性的挑拨，疯狂的冒出了头，单方的守候，试探的温柔，却还是少了点什么。遥远两端，爱挂在天空飞，风停了也无所谓，只因为你总说 Everything will be okay。 我准备好了 3, 2, 1 I'm always online， 和你 1, 2, 1 爱开始扩散，我们连接了，穿越天空银河。 Wow, wow， 开始倒数 3, 2, 1 删除我的孤单，默认默契是深刻。爱亮了，爱笑了， I'm always online。I'm always online， 和你 one to one， 爱开始扩散，我们连接了，穿越天空银河。我开始倒数 three to one， 删除我的孤单。爱亮了，爱笑了， I'm always online。笑了， I'm always online。 有人说年轻呢是一生当中超级闪亮的日子，你觉得青春孤独是因为你在为成长积蓄着能量，你觉得无路可走也是你突出重围的最好的时机，所以把握当下吧。 舍不得离开，让这一座草甸结束，就当它才是你的归宿。放爱一条生路，不要频频回顾，别再做一位自私的企图，让我逃不出。放爱一条生路，别再执迷不悟，带走你的自由和我的祝福，离开，离开，别再作茧自缚。啊， 当你厌倦自己的时候，改变其实是最好的选择。很多的人和事一味地寻求形式上的改变，忘记了实际上的推敲，反而得不偿失。改变不是变得和以前不一样，而是要变得比以前更好，你说呢？ 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，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。天空中虽然飘着雨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，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。 现实生活当中，每个人的思想呢都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可以持之以恒的坚持做一件事情的人并不多，所以呢能够让自己强大的，我想应该也就只有自己的内心了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人说我们的敌人只有我们自己。生活当中没有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问题，任何那一些所谓别人的建议看法，最后都没有自己的警醒自控实践来得重要。没有一劳永逸的事情，也没有轻而易举的事情。想要解决生活当中的问题，需要用心才可以。 只放在心上，后来你们之间的变化，我不想再多说话。经过了相遇和挣扎，我还是无法将它放下。那是多久后的事了？是否也爱着他？我也很想他，我们都一样，在他的身上曾找到翅膀。只是那时的他，正因为你，他开始飞翔。我也很想他，在某个地方，我少了尴尬，你少了肩膀，而夏天开始那么短。愿望

城楼无人闯。是我想的太多，犹如飞蛾扑火那么冲动，最后还有一盏烛火走。